楊福音一章十二節啫。福音一章十二節啊，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使他全被作神的子女啊。大家可以打開嚟睇一睇啊。凡接待他的是誰的他？那個是誰的？耶穌是接待耶穌的，就是信他啦，是啦，那你信他你才會接待他，你才會將他接入去你的生命裡面嘛。那即大家做過那個決志祈禱，就是邀請耶穌基督成為你的救主，是啦，即是救你脫離一切的罪惡。我們都是罪人，我們不能夠靠自己得救，但耶穌拯救我們的生命，成為我們生命的主。生命的主是什麼呢？就接下來你學校了，不要自己作主了，學校什麼呢？大事小事都求問耶穌了，是啦，祂成為你的主，不是你自己作主。 你每個人生命裡面有一個寶座的，那個寶座呢，誰坐上去就是誰作主的。以前我們自己坐上去的，現在呢 我們自己就讓下來，就被耶穌坐上去，祂作主，祂說什麼我們就學去做，好嗎？所以呢，他就賜我們權柄，不是我們坐了下來的時間我們還差了，反而我們坐了下來的時間，神會賜給我們權柄。即是那個權柄在哪裡呢？那個權柄其實是 其實係昔日咧喺伊甸園裏邊咧，神已經俾噶啦，俾亞當俾夏娃噶。如果你睇翻咧創世記一章十八節咧，神俾賜俾我哋有一個嘅命令同埋責任嘅，我哋要生養眾多，遍滿全地，並管理咧海上嘅海裡的魚、空中的飛鳥，並一切地上一切的活物。神賜給我們有兩個那個意象的，一個就是生養眾多，遍滿全地，是的。但是個問題是亞當犯罪之後就不想生養眾多嘛，是亞當犯罪之後不想他的子子孫孫都是罪人生養眾多嘛，而是生養眾多現在夠地球那麼多人夠曬多人啦，但係地球滿曬滿是都係罪人咯。其實呢個唔係神嘅心意，神係想即係義人遍滿全地，並且咧管理大地。咁所以咧，神賜俾我哋嗰陣時咧，賜俾亞當同埋夏娃咧，賜俾佢哋呢個權柄，佢哋就喺呢個地方咧管理大地、管理伊甸園、管理整個世界。但係奈何一樣嘢咧，就係聖經講咧，你聽從誰咧，誰就在你身上有權柄。亞當夏娃聽係邊個啊？如果聽到條蛇講嘢啊，即其實咧，聖經講呢句説話講咩咧？你聽從誰，誰就喺你身上邊有權柄咧？即譬如你大家有小朋友嘛？有啲有小朋友嘅小朋友，如果你叫佢行，叫佢企，佢行就行，企就企，咁即係點咧？咁你即係喺佢身上邊有權柄咯。但係你叫佢行，佢就企。叫佢行東，佢又行西；叫佢企定，佢又行。咁你身上喺佢身上邊有冇權柄啊？冇權柄。即係其實講緊我哋聽邊個講咧？邊個喺我哋身上有權柄？就係、是、昔日咧，原來我哋未認識神之前咧，我哋犯罪嘅時間咧，原來咧罪喺我哋身上入邊有權柄，撒旦喺我哋身上邊有權柄。點解需要我哋信耶穌咧？因為信耶穌嘅時間講一樣嘢，就係、是、從此我哋嘅罪釘在十字架上高，保血洗清我們的罪，我們不跟你了，我們跟過另外一個，我們跟耶穌，我們跟耶穌。但是你跟耶穌的時間，你怎能夠有那個權柄，耶穌在你身上有權柄呢？就是你聽祂說聖經所說的事，你都跟著做，耶穌就在你身上有權柄了，好嗎？那我們呢就重拾回這個權柄。還有呢，耶穌基督祂來到這個世間上呢，其實是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的屬靈意義咯。就是昔日這個世界做的第一人原本是沒有罪的，但是因為罪由一個人呢進入了這個世界裡面，是的。那麼 不好意思啊， 可以 你想問一下， 好一齊去， 他剛才我跟你說這裡有一個想題， 是的。那麼罪由一個人進入了這個世界，就是亞當。所以呢，神很有原則的，既然是因為一個人失去了那個權柄，因為一個人犯了罪的時間，其實耶穌來到這個世界上呢，其實是做一件事，是什麼呢？就是這個人以人這個神的兒子以人的肉身來到這個世界上呢，他是不聽魔鬼的說話，而是跟從神，從他們身上咧贏翻呢個權柄翻嚟咯。咁呢個就係耶穌為我哋所作嘅。所以今日咧，我哋可以藉住接受耶穌咧，就可以攞翻呢個權柄啊。咁啊，其實神好簡單嘅，神要打贏撒旦好簡單嘅。咁啊，但係咧，神卻係用一個最即係佢老人家啦，用一個最難嘅方法啦，去達成呢樣嘢啦。即係譬如我哋要出中環去攞個郵件，幾簡單咧？我哋可以搭地鐵啦，我哋可以自己揸架車去啦，係啦。佢係咧，今日咧，我哋要訓練我哋嘅小朋友，佢要識得自己可以即係攞住啲錢入去個地鐵站買張飛，佢自己識得去到嗰度攞翻嚟。即係我哋大人，我哋做父母，我幫佢攞幾容易，好容易。但係佢卻係咧要建立我哋，好似呢個我哋建立個小朋友一樣，讓個小朋友能夠成長。其實係神好想我哋經歷依靠佢嘅時間咧，我哋生命有成長，係嘛？咁我哋一齊低頭祈禱。主，多謝你，多謝你去帶領我哋今日繼續喺當中有學習，多謝你讓到 弟兄姊妹繼續咧喺你靈裏邊咧有嗰份嘅渴慕啊，有嗰份嘅渴求啊，使住佢哋咧好願意咧喺當中咧繼續去學習去尋找你。所以我奉耶穌嘅名去祝福每一個弟兄姊妹，佢哋大大張口咧就大大充滿啦。佢哋能夠尋找咧就尋見，叩門就開門，讓神你嘅話語藉住你嘅聖靈咧充滿喺我哋每一個人嘅生命裏邊。讓我們真認識神，真知道你的心意，讓我們的生命能夠起來，讓我們成為真的我們每一個都成為約書亞的一代，我們敢對世界說不，因為我們知道誰才是對的，誰才有真理，就是耶穌，你有真理之道，我們不跟從你還跟從誰呢？難道跟從世界，難道跟從金錢，我們都斷乎不可。願主你祝福我們的生命，多謝你聽我們祈禱，奉教主耶穌基督的名，咁啊，再落嘅時間咧，就睇多少少先啦，得嘛？睇先，我幫我開開部電腦，先開啊！阿張，唔該，係啦。我想問大家一樣嘢，你知唔知罪嘅相反詞係乜嘢？記啦，大家。罪嘅相反詞。義係啊，大家有聽書係啦。罪嘅相反詞咧就係義啦，咁啊。 咁咪得， 係啦。義係啦，咁啊呢個係一個古詞嚟嘅。有冇留意個字字係有兩個部分啊？一個係咩啊？上高係 羊， 下低咧我係啦。所以咧，你其實咧，義有其中一個意思咧，話羔羊蓋我啊。咩羔羊蓋我咧？即係昔日若果以色列人咧犯罪啦，犯罪嘅時間咧，咁佢就要獻一個贖罪祭啦。獻贖罪祭嘅時間，如果你記得我分享過嘅時間咧，就要帶一啲畜生啊，帶一啲番溝啊。去到祭司面前啊，就將佢鋸咗佢嘅，係咪啊？咁啊，其中一樣嘢獻祭咧，那個祭牲咧嘅動物咧就係羊。咁所以咧，當用羊去獻上嘅時間咧，其實將呢只羊獻上嘅時間咧，我哋嘅罪咧就得赦免啦。咁佢羔羊蓋我係咩咧？羔羊蓋我其實你可以睇到，成日有冇聽過中國人話代罪咩啊？羔羊喎，代罪羔羊嘅，其實你知唔知代罪羔羊指緊邊只羊咧？其實代罪羔羊咧，其實係指緊咧，其中有一個講法咧，就指緊我哋嘅主耶穌。主耶穌咧成為嗰個贖罪羔羊。記得話耶穌喺邊度出生啊？伯利恒盛產咩啊？羔羊，羔羊係攞嚟做咩啊？獻祭。原來獻祭就係為我哋咧獻上贖罪祭。原來咧，耶穌基督嘅恩典咧就係佢成為嗰個嘅羔羊，釘喺十字架，你喺度坐喺度，係啦，都得㗎。成為羔羊釘在十字架上高呢，成為獻祭呢，為我們的罪呢釘在十字架上高，它是寶血呢洗清我們一切的罪的。所以呢，羔羊蓋我呢，就是當我們原本我們是罪人的時間呢，我們的生命是很污穢的，一片的黑暗的，一 一片嘅雲霧嘅。但係當我哋有耶穌著一件耶穌嘅衫，穿上呢個義袍嘅時間咧，我哋嘅生命咧就潔白如雪。所以咧，羔羊蓋外咧就好似一樣一個潔白嘅，將即係遮蓋我哋嘅生命咧，我哋就會得著潔淨啊。咁啊，呢一個所以呢一個義字咧，其實都好有意思嘅。咁另外咧，又大家又睇一睇呢個意思啊。呢個係一個甲骨文嚟嘅，另外一個字嚟嘅。咁啊，想大家估下，甲骨文就咁樣樣嘅。另外咧，算書就係咁樣樣嘅。其實咧係指緊咧嗰一點咧，係指緊我哋身體某一個部分，而整個嘅架構咧係講緊我哋一個嘅內臟嘅部分啦，即係肉眼睇唔到嘅部分啦。你估下係咩字咧？ 身 字唔係月字，字不過都唔係，係啦，我哋嘅身體冇月亮噶嘛。心唔係，係啦。你估下一條條係指緊邊一個部分啊？我哋身體邊個地方有一條條噶？骨係咪肋骨啊？係咪啊？肋骨之間嗰一點係咩咧？肋骨之間係咩嚟㗎？肉係啦，其實呢個係一個肉字嚟嘅。我哋嗰啲肋骨之間嗰啲肋間肌咧，其實呢度係指緊一個嘅肉字。咁啊，係唔緊要。咁而家要再睇呢個字啦。咁啊，原來咧呢度係指即係一個象形文字嚟嘅，係指緊一個嘅肉字嚟嘅。我哋肋骨之間一啲嘅肉嘅部分。好啦，再睇啦。咁呢個咧係咩咧？呢個咧其實係一個。女字嚟嘅，咁啊似咩咧？似一個女人跪喺度背住個地方，係啦，係啦，似一個女人咧背住個鏡頭，跟住咧好優雅咁樣去坐喺度。好啦，跟住咧加上咧呢一個地方，係啦，呢個咧就係頭先好似個玉字嗰一個嘅字啦。咁啊呢個字其實係咩咧？呢個咧其實係一個大家都冇諗過，係一個陀字。依係一個陀字咧。咁啊，當其時，神喺第六日做咗亞當嘅時間，見到呢一個人獨居得好，咁啊要做一個咩啊配偶幫助他。咁啊做一個配偶就係一個女人啦，係咪啊？做一個女人幫助他嘅時間，呢、這個女人點做出嚟噶？呢、這個女人咧喺亞當瞓覺嘅時間咧，喺佢個身體上高掹一條肋骨出嚟。所以咧，掹咗一條肋骨出嚟嘅時間咧，就係呢一句嘅部分，就成為佢嘅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所以當做完女人嘅時間咧，就一切點啊，盡都咧妥當喎、啊。你見到我哋中國嘅古文化嘅古字，其實係同我哋嘅創世記好有關係噶。係啊，咁啊，你睇一段短片啦，唔知你睇過未咧？喺呢度， 子就能够静悄悄地进入宫穿过水流，有深度同埋有层次嘅呢个博物。 我哋常称嘅中文字，如果学术性一啲，应指定为汉字。佢嘅构成主要有三种嘅方法。进言法系形成汉字嘅最早方法，因此连通咗最原始嘅文字，例如日、月、水、流等等。呢啲嘅象形字经过逐渐嘅演变，到后来改变咗原字嘅形体，变成咗后来方正嘅字体。有啲笔画减少咗，有啲笔画增添咗，有不规则变成咗有规则嘅字体。象形字比较容易睇出造字嘅道理，但系佢哋更表达抽象嘅意思。于是古人就创造咗另一种造字方法——回笔法，就系用唔同嘅符号。或者借用象形字加上一啲嘅符号嚟表达一个抽象嘅意思，例如名字写成，意思即系日同埋月发落光明；但字写成，意思即系太阳出地同少年升起。象形字同埋会意字都能够从字面上睇出字嘅意义，但却唔能够读出声音，因此又创造咗形声法用字。将表示声音的声台和表示意义的形态配搭鼓励，组成很多的新字，例如巴字是表音的巴字和表形的副字的结合，这样文字就越做越多。据统计，形声字占汉字 90% 左右。当日了解汉字的构成，就会更惊讶地发现占汉字比例不足 10% 的会意字，虽为数不多，但竟然大量混合咗基督教圣经中嘅元素，令到每日都运用住汉字嘅我，更加唔能够忽视中国古人跟基督教圣经嘅关系。而家又未开始一段重新认识汉字之旅，我哋知道原知有起始嘅意思，大家耳熟能详嘅圣经故事，上帝中人做咗亚当、夏娃，就系呢个情况。两个人就系人类嘅开始。字喺边？我哋睇下原字就会知道，原字用斗嘅附加拆开嗰一部分。首先，实用层会做一，最后吹气出入人嘅身上，就成为第一个人发落。神再从第一个人身上吹出灵光，做出第二个人。神将灵魂安放喺一个封闭嘅原子里边，嗰度就系伊甸园。原子包含咗世上第一个原子出现时候嘅详细描述，亦能够延伸下中国文字与圣经之间嘅奇妙关系。另外，今次让我哋知道人类接收咗手动能力。伊甸园里边有好多嘅树，当中圣经特别提到生命树同埋分别善恶树。神向亚当提出嘅是唔可以食分别善恶树嘅果子，否则必定死。这个就成了人类接收到的手动能力。于是我们会理解为什么贪婪的男子是会贪食，因为在伊甸园这两棵树中，女人升起了贪念，摘下果子来去食。这个就是人类出现的第一个贪婪的问题。这些圣经所记载的情景，对你中国文字一一捕捉起来。 有两个男子应该在这里讲，两个人他需要一个名字。原来亚当夏娃违背咗命令，食咗分别善恶树嘅果子，跟住 M 神和佢嘅父就坐喺树林当中。我哋能够想象，神父亚当同夏娃以佢哋两个人从树林当中行出嚟嘅时候，就系有影像。试想象，以上一连串嘅中文字，月、月、金、蓝、来，仲可以用嘅角度去解释。究竟从创世纪嘅事件系离开，定系跟天赐再现你咧？跟住圣经记载咗人类第一种共生，亚当同夏娃后来生咗两个儿子，边个都谂唔到，形象个人杀咗第一个亚伯，神惩罚个人，并且给个人立咗个记号，一个形象杀咗弟弟，成为咗共生，点解系一间不靠餐？因为神俾呢个恐怖嘅形象立咗个记号。 知道細小的船稱為舟，硬的才叫做船。人類第一艘船又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呢？ 在聖殿建造的那方舟，宣之由舟、筏、篌三部分組成。當時的那方舟船上除了載主渡輪之外，就只有那馬嘅太太、佢三個兒子，並且三個媳婦，合共冇錯八個人。舟上載住一家八口，組成船隻，係指人類第一艘船由那方舟，無可推諉。睇睇呢個探字，原來呢個字正記述咗人類第一座塔出現時候嘅景象。當時嘅人無分別言，所有人都係一樣嘅口音，人都講相同嘅話，就係合量、合一、合作。正因為大家用民意相同嘅語言溝通，跟住佢哋以草同埋泥土嚟做磚。聖經寫住佢哋話：來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為一座塔。這個就是著名巴比塔出現的景象，而塔字正運行了這個聖經的元素。 最後我們看看日文的名字，這個中文字先看下羔羊的羔羊，羔羊是指一歲以下的小羊，在聖經看到羔羊或者是就是看到將羔羊帶去以火燒的燔祭給上帝，好似羔羊就是羊，下面有火。正如之前看過的繁殖，我們知道聖經或者是羔羔羊是人的兄子，兄子是指救濟之意識上所以不同的，後來是天然主動落落加前程帶出一種老師的行為。兄子可以拆開四部分，意思是大羊、大羊、大羊，並且最優秀沒有殘疾的，但用到將他們殺死，值得勉強的做法和細節，竟然單單只要用上一個字就能夠完全表達。 於是我們終於明白血字實質是形容什麼情形，這是會用器皿將犧牲的血盛載，再進行下一句儀式，故此血的象形文字就是這樣。血是以器皿盛載住的，往後就演變成今日的血字。血盛載於一個器皿中的意思，事實上祭牲的血在基督教中一直都代表主耶穌所流出的寶血替世人贖罪，整本聖經從舊約到新約都是安排住圍繞住主耶穌對人類的救贖。所以從血字可想而知，中國人本身已經認識聖經中的神和神的救恩，而羔羊代表住救主耶穌基督。舊約的時代亦清楚了解羔羊預表了彌賽亞，即是救世主的意思，可以收信向每人聚集的時候，雖然是舊約時代，仍然深知道一個預表和啟示，否則我們又怎樣解釋羔羊在岸之上就得超過而羔羊越大就是美，各張羔羊常掛在口就會出事，仲有更多更多的例子。所以不論是從原本的文字或者是較近代的資料，好像建築、祭禮等，都反映出中國先人和上帝的聯繫。總括而言，有一項特點，中國人最傳統的信仰絕非是道教、佛教，而是相信獨一創造主耶和華上帝。 好咁啊，我成日同阿爸講，我阿爸話唔好信，你個神咧係以色列嘅神嚟嘅，同埋中國人冇關嘅。但係你同隔離嗰個講啊，神係我哋中國人嘅神嚟嘅，神係我哋中國人 嘅神嚟嘅， 所以同我哋好有關係嘅。佢真係我哋爸爸嚟嘅，佢真係我哋嘅上帝嚟嘅。以往我哋唔認識，但係我哋越多認識嘅時間，我哋越深信，就係我哋翻去爸爸身邊係最蒙福咯。咁今日咧，我哋會繼續去睇啦。第三個部分啦，讀經嘅必須啦，咁我哋或者人派一張先啦，傳過去啊，應該都夠嘅，我相信。我坐呢度，因為個 PowerPoint 嗰個好篤篤條線係得呢度先啊，上嗰條又唔得。 好，咁啊喺呢度之前咧，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啦，係啦，咁啊，我哋點樣先能夠唔犯罪啊？我哋點樣先能夠唔犯罪啊？ 過於十字架。 我仰望十字架，仲有咧？我哋點樣能夠唔犯罪啊？ 讀聖經咯，去認識神嘅話語，咁我哋就跟住佢嘅話語去做人，咁就唔會犯罪。 係。當我們時常讀聖經，聖經在我們的腦海裡面改變我們思想，我們時刻即是有神的話語就幫助我們 不會犯罪了，還有沒有？經常人說我們有個智慧，我們說近什麼？諸者赤，近呢物者黑，我們呢，如果我們近得耶穌多，其實我們生命都沒有不會犯罪的，所以是不是我們需要每天去親近神呢？所以跟教練說，我們每天都要親近神， 真 人神，每天都要真人神。我們都不想，但有時我們真的不經意，或者面對一些很艱難，或者很緊嚴緊的處境，我們的真性情、真生命就出來了，但我們之後又後悔。但我們可以怎樣呢？我們怎樣不犯罪呢？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剛才 Amy 是不是？亦都喺詩篇119篇嗰度講到咧，少年人怎樣潔淨他的行為咧，就是要遵行他的道。我一生尋求了你，求你叫我不要偏離你的命令。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裡，免得我得罪你。所以點解我要大家弟兄姊妹要成日背經啊？個禮拜都背一句。咁因為當你將神嘅話藏喺心裏邊，你就唔會咁容易得罪神。不會那麼容易犯罪，因為神的話語成為你生命的提醒，聖靈即是 你有 database 的時間，聖靈才能夠 call 到你 call 醒你的嘛，如果不是你沒有 database 的時間，你可能你都沒有架生的嘛，即是神的道是聖靈的寶劍，那我們才有架生去敵擋，我們的生命不會去犯罪的。好，所以我們親近神就能夠可以不犯罪，但我們怎樣能夠親近神啊？祈禱啦，我哋仲有呢？睇聖經啦，仲有呢？ 翻教會。 翻教會啦，翻教會做咩啊？翻教會敬拜啦，翻教會咧，我哋去讚美主啦，係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哋翻教會咧，嗰、那個主要、那個主菜咧，唔係真係聽嗰邊度喎，嗰邊度咧，只不過係神藉住仆人咧，去將佢嘅話語去釋放喎。但是神叫我們安息日的原因，最大的原因就是我們的生命去回祂的家，我們的生命在個勞碌的六日裡面，我們安靜下來，我們知道這個爸爸很愛我們，這個爸爸這個禮拜怎樣去幫我們，所以我們去多謝祂，所以我們去讚美祂。所以呢，有些教會說讚美的時間可以不限制的，可以很長都可以，所以有個宣教士有次就去到一個聚會啦，咁啊你幾時會上場啊？咁佢話：咁你哋讚美敬拜先啦，咁啊你哋讚美敬拜先，到時佢有感動咧就上場啦。跟住大概過咗3個鐘頭之後，跟住個主人家就問下呢一個宣教士：你有冇諗住上去分享啊？咦，又話你話等我有感動，去到幾時嘅時間先上嘅？因為我好享受讚美。因為當讚美的時間呢，其實是真的 你去多謝爸爸咯，去多謝主咯。 最近呢 我都很明白那個讚美呢和那個服侍那個的真正的意義，又是從我女兒得知的，即很多時候呢有些事情就是給小朋友點醒我，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機會，可能你都有機會，因為小朋友很多時候他都是很容易去觸動到上帝的心意的。他那天呢，我回到來很累，做完事情坐在這裡在沙發上，他主動走過來我後面在那裡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然後20、30、40一路打打下去，打下去的時間呢，跟著作為爸爸的點呢，哇，很舒服啦，心裡面又很甜啦，咁其實佢做咗啲咩咧？佢唔係做好多嘢嘅，但係爸爸個心咧就好舒暢，同埋咧 覺得咩咧？覺得個女好愛我，咁爸爸咧又好愛個女。咁其實原來做服侍都一樣嘅，將來咧弟兄姊妹有機會咧都有機會做服侍。做服侍係咩咧？做服侍就係你有神俾你有能力，神俾你有恩賜，咁你就去可能就好似下低帶領師啊，可能啊陳牧師講道啊，如果唔係呢啲都可能係幫手去接待啊、大位啊。其實呢啲都係一啲服侍，可能係教會話出隊傳福音，你又去出隊傳福音，呢啲真係服侍。但係以往可能服侍嘅時間，我哋諗起我哋就係要做咯，諗起一啲嘅工作咯。但係原來服侍係俾我哋感受到個真正嘅意義係咩咧？因為你好愛佢，好愛爸爸，所以咧你服侍嘅時間就好似個小朋友幫佢揼背脊咁啊，你覺得好中意佢嘅時間，你就去服侍佢咯。咁所以咧，爸爸就會覺得好舒暢咯。爸爸知道我哋做唔到好多嘢嘅，即係我哋做嘢好有限嘅。同埋咧，有時咧啲傳道人牧師叫我哋做嘢嘅時間，我哋又會諗下唔知得唔得啊？又可能耍手靈頭，我哋有時都好麻煩嘅。即係神去差遣嗰啲天使咧做嘢，仲容易過我哋嘅。即係佢隨時差十二男天使咧。嘅服役嘅靈咧去做嘢都好容易，但係叫我哋做嘢有時都難。但係當我哋個心願意去做嘢，願意去服侍嘅時間，其實爸爸個心好甜咯，係啦。咁我哋點樣能夠親近神呢？咁我哋會祈禱啦，咁我哋會敬拜啦，咁我哋會讀經啦，咁我哋又會靈修啦。咁啊，咩叫靈修啊？咩叫靈修啊？靈修係咩嚟㗎？靈修係咩嚟㗎？ 係咪一日安排一個好靜嘅時間去同神傾偈？ 係啦，咁啊，其實我哋都有靈嘅活人啊嘛，我哋靈裏邊與佢相交，與三位一體嘅神與聖靈當中一個嘅相交，係啦，安靜喺個裏邊，唱一個詩歌，跟住咧睇一段嘅聖經，跟住咧去默想呢段聖經對於我哋生命有啲咩幫助，係啦，咁啊。變咗有到好多時咧，都會成為我哋生命一啲嘅亮光。變咗有時成為我哋面對一啲困難嘅時間，一啲嘅解決嘅一啲方法，或者係面對一啲處境嘅時間，我哋會經歷到一啲嘅安慰，就係當中有啲靈修咯，咁啊。所以咧，今日完咗之後啦，都會即係 send 啲資料俾大家嘅。咁啊，你哋可以開始。若果冇以往冇呢個習慣，今日可以開始啦。咁啊，好簡單嘅，好容易做嘅。咁我哋今日咧會睇。讀聖經係咪？係啦，聖經咧係神嘅話語嚟嘅。咁啊，我哋一齊讀呢句聖經啦，《提摩太後書》三章十六節。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係，聖經係邊個默示噶？ 神 所默示喎，咁啊，所以神所默示雖然係聖經有好多唔同嘅作者，聖經有六十六卷，有好多唔同嘅作者，有啲係漁夫，有啲係醫生，有啲係先知，有啲係即係我哋即係屬靈偉大嘅領袖，即係摩西五經，係啦。但係咧，你發覺咧，整卷聖經咧，由創世記神創造呢個世界，到開始個世界進入一個敗壞。到呢個世界啲人去離棄神，跟住神又差遣一啲嘅人去做一個救贖，例如士師進入呢個世界去幫助以色列人，跟住以色列人個境況好少少嘅時間又離棄神，跟住又士師又離棄神，又士師又離棄神，到最後尾咧完全離棄神，以色列列國佢出最後一招，佢就係將佢愛子差到呢個世界上，重新與我哋立約，成為一個新嘅約，嗰、那個就係、是。用耶穌基督十字架保血嘅約，所以我哋聖經有分舊約，亦都有新約，跟住又一路講利用佢使用佢心愛嘅使徒，其中一個就係保羅，有好多嘅書信開始去喺個使徒時代建立教會，一路建立，直至去到最後一卷，路約翰喺拔摩島領受呢個世界。末了的時間，一個的啟示錄，整個世界的劇本就是這樣去寫起的。所以呢，你發覺是起承轉合，由頭到尾 都係咁樣去寫出嚟嘅。同埋聖經同出邊以往我哋中史嗰啲歷史書好唔同喎，嗰啲皇帝嗰啲史記咧，去記史咧揾嗰啲係咪司馬遷啊？係啦，個記史嘅時間會點記咧？好嘅就會記啦，唔好嘅就點啊？會刪除嘅，係啦。但係聖經點啊？嗰啲衰嘢點啊？都係會一路會記低嘅，因為呢啲都係神嘅話語，有神嘅旨意，或者咧喺當中有當中有屬靈嘅教訓嘅。咁所以咧，聖經係所有嘢咧都會記起曬嘅，同埋你會見到咧，整本聖經咧都係有一個主旨，創世記。神用六日做呢個世界，好想同亞當夏娃同埋佢將來嘅子孫一齊喺呢邊聯同住。不過人犯罪啊嘛，到一路去犯罪嘅時間，去到舊約嘅最後一卷書馬拉基書，其實佢神沉默咗呢四百年嘅時間，佢有一個嘅心意，神嘅心要轉向兒女，兒女嘅心要轉向咩啊？父親，即係兒女要翻嚟啦。跟住差遣耶穌基督嚟到呢度，成為一個救贖祭啦。所以我哋本來有罪上唔到天堂，翻唔到屋企，我哋又翻到屋企啦。到最後尾啟示錄就係咩咧？新天新地，將來有新嘅耶路撒冷降落嚟嘅時間咧，神嘅帳篷要住在人間，都係講緊咩啊？爸爸想同我哋一齊，想同我哋一齊住。係以往係人唔識得揀，唔認識神，所以各人偏行己路嘅啫。但係神嘅心意咧就係咩？爸爸最大嘅心意就係同啲仔女一齊住咯，咁所以其實整本聖經係咩呢？有人話整本聖經係上帝一本情書，係送俾我哋每一個佢愛我哋，要讓我哋咧去認識佢嗰份豐盛嘅愛嘅。咁我哋睇翻呢度啦，聖經都係神所默示啦，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係有益嘅。所以咧，你發覺咧呢個係邊個嘅話語嚟噶？神的話語來的，所以神的話語呢，你發覺呢，就算聖經寫起了呢，已經接近超過呢2000多年了，今天你看回個聖經的應用性是怎樣，仍然很高的，仍然不會落伍的，你看回個聖經去教導我們的生命行事為人呢，仍然很大的幫助的，因為神的話語它的能力呢是超越時空，神的能力它的話語呢是進入永恆的，於教訓啦，教訓英文又叫 teaching 啦，咁啊教訓，咁啊有冇教過小朋友啊？有，點解小朋友要教啊？因為佢哋細個點啊？唔識啊，係啊，原來咧教訓嘅意思咧係由唔識嘅教咗佢，從而咧學到識嘅，話俾佢聽邊條路係啱，邊條路係錯。咁啊，例如咩咧？例如識人以識人，唔識真係唔識點樣做兒女嘅，唔識點樣去做人嘅，所以咧。摩西就在西奈山領受了那兩塊，那兩塊是什麼東西啊？是就是十戒那兩塊法版下來，誰知一落到來的時間，那班人立刻弄了一個金牛毒的時間，就立刻慶到就扔爛了兩塊法版，要重新上去再拿過而已。那兩塊法版的十戒是說什麼呢？就是教導人哪些是對，哪些是可以做，哪些不可做，不可殺人，要專一，要拜你的神，要不可快別神，係啦，咁啊不可偷盜，不可貪婪，所有嘢都係教導我哋人點樣能夠咧可以成為一個合神心意嘅人，係啦，咁啊，所以其實一路講到個義嘅意思，義係咩意思咧？義其實最大嘅意思咧就係你做所有咧合神心意、合神旨意嘅事咧就係義，所以我哋跟從聖經就係義，聖經咧就係當中教導我哋點樣可以做。昔日有十戒，但係跟住一路咧，神繼續去啟示好多人成全咗整本嘅聖經啊！咁啊，馬太福音28:19啊，你中意可以寫低啊！馬太福音28:19嗰度講到咩咧？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呢個係耶穌基督嘅大使命啊！即係我哋不單止咧接受聖經教導，亦都教導別人咧去遵守聖經。耶穌吩咐我們的，我們都吩咐其他人去遵守，耶穌吩咐的，我們自己遵守，我們也都教導其他人，教導其他人的時間，其他人都遵守，這個呢就是當中我們所領受的教訓。督責啦，督責何時會督責的？當人怎樣？是當人做錯事的時間呢， 就會督責㗎啦。咁啊，責難嘅時間咧就會知錯能改啦，係咪？咁啊，所以咧，當若果有人未信耶穌嘅時間咧，都有生命都有一樣嘢咧督責佢。你知唔知我係邊一個？我哋個個都有嘅。做錯嘢，我哋唔安樂嘅嗰個係咩啊？係啊，我哋都有良心嘅，我哋都有良知嘅。即係有啲人咧，真係殺完人之後咧，佢真係自己。即係唔能夠饒恕自己，即係頂唔順嘅，即係走咗去警局度自首嘅，係因為生命有良知。但係當我哋咧信耶穌嘅時間，我哋更加好啦。裏邊咧有一個提醒嘅，嗰個係神嚟嘅，嗰個係邊一個啊？係嗰個聖靈啊！聖靈咧就會提醒我哋，特別係咧會催促我哋個良心啦，會我哋做錯事嘅時間咧會提醒我哋啦。但係有時咧，我哋良心嘅範圍睇唔到嘅地方咧，我哋夜晚我哋有時去安靜嘅時間咧。聖靈又會啟示我哋，有啲地方我哋得罪人啊，有啲地方咧我哋做得唔好啊，去責難我哋。咁所以咧，若果我哋有錯唔改嘅時間咧，我哋就會承受罪嘅咩啊？有錯唔改，我哋犯罪啦，我哋犯罪，跟住我哋要承受罪嘅咩啊？結果噶嘛，我哋要承受罪嘅結果噶嘛，所以咧，我哋神係好想我哋咧生命回轉嘅，所以咧時刻咧會喺聖靈咧透過聖靈咧去督責我哋啦，透過有時咧神嘅話語啦，即係翻到嚟禮拜嘅時間，點解嗰句聖經好似督住我嚟講嘅咧？係因為即係神佢嘅作為要話俾你聽，你做錯咗咯，佢唔係想審判你咯，佢想你回轉咯。咁喺箴言十三章十八節嗰度講到啦，箴言十三章十八節嗰度講到啦，咁你可以抄起佢啦。棄絕管教嘅，必視貧受辱；領受責備的，必得尊榮。棄絕管教嘅，即係小朋友唔聽管唔聽教嘅，佢會必自受咩咧？受辱，即係佢會自取其辱啊！佢會最後屘行差踏錯，佢就會。我不知最近有冇睇過呢個 YouTube 啊？咁呢個 YouTube 都幾盛行嘅，即係講緊有一個美國嘅罪犯咧，真係被審判嘅時間咧，竟然個法官係個中學時嘅同學嚟嘅。咁啊，即時佢心裏邊嗰份嘅良心、嗰份嘅良知出到嚟，即時咧佢喊過成為一個類人，係啦，係因為嗰份嘅歉疚感、嗰份嘅羞辱嚟到咯。係啦，咁啊，必同埋咧必致咧貧窮，但係領受責備嘅必得咩尊榮，係啦，即係如果佢聽得入耳嘅，佢肯改嘅，其實佢個生命咧就會有成長，佢將來咧就唔會繼續錯落去。即係我哋成日中國話人話世事就偷針，大事就點啊偷金，即係世事偷針嘅時間俾人捉住咗，佢肯聽教咧，大事就唔會偷金。就唔會犯罪，就唔會坐監。咁其實咧就係、是、領受責備嘅必得尊榮。另外咧，箴言廿九章咧十五節啦，箴言廿九章十五節嗰度咧講到棒打和責備能增加智慧，放縱的兒子使母親羞愧。好啦，咁啊呢度講到一樣嘢啦，就係、是、講到即係、管教小朋友，管教小朋友打唔打得嘅小朋友。會打小朋友嘅，大家有小朋友添，會唔會打佢咧？會嘅 ，Amy 會嘅，你點處分佢嘅？ 我通常忍到一個位，我真係忍唔到，我就會打佢，即係我會忍咗先嘅，即係講又唔聽，即係講好多次，通常唔係一次兩次，可能十次都聽唔到，就一下就打落去嘅，打手啦，通常就 犯咗好過分，忍唔住就會打佢啊！阿國良，你哋 通常都係到最後先話，真係忍唔住先會 流。忍唔住先會流。 其實基本上都首先都係一路都係鬧嘅。 係， 好少話會都做手嘅。係，真係好熱。 比較有自己主意， 係，就係咁樣。係，仔係同佢嘅，仔係 係處理嘅方法嘅。咁我聽講咧有一個牧師啊，江秀琴牧師，因為以往咧我哋今時今日咧成日話人權啊嘛，成日要尊重小朋友啊嘛，咁所以咧就唔好打佢啦，又話咩即係令到佢即係弱小嘅心靈咧受到創傷啦，係咪真係咁嘅咧？咁我哋睇翻個聖經啦，聖經話咩咧？棒打和責備能增加智慧啊嘛，即係你信唔信聖經講呢樣嘢咯？因為呢個聖經講嘅。咁啊，責備啦，即係督責啦，係咪？即係嗰陣牧師佢講佢點樣去管教小朋友咧？當然啦，佢會教訓啦，話俾佢聽邊啲嘢啱同埋錯。但係當佢做錯咗嘅時間咧，其實就會責備佢，係啦。當責備嘅時間咧，咁啊，佢如果改翻正就揾人啦，揩咗啲人啦。但係當佢責備之後，佢都係唔聽唔講嘅時間咧，咁其實係落下一步啊。到下一步嘅時間咧，真係會棒打佢嘅。咁我哋兩夫妻咧教小朋友嘅時間咧，都會點咧？我哋都會攞間尺嘅。咁啊，唔係，但係攞間尺之前，我哋就會有下一步咯。我哋就會去個門口度罰企啦，跟住佢數十聲啦。咁有時佢真係知錯嘅時間咧，起嘅時間其實佢心裏邊都好唔開心，已經喊咗出嚟嘅時間，即係其實佢講緊佢知罪咯。佢知罪嘅時間就去緩轉嘅時間咧，就接納翻佢啦，係咪？咁啊，都真係唔聽嘅時間咧，就要棒打。咁棒打其實係好少用嘅呢一樣嘢，但係呢一樣嘢就係真係有需要嘅時間先用嘅。但係高牧師又教我哋棒打嘅時間係點咧？你打佢嘅時間最緊要知道一樣嘢，你唔好帶住怒氣。你帶住怒氣咧去打佢嘅時間咧，其實你係唔係教緊佢？你係發泄緊你個情緒，個小朋友亦都係接收緊個情緒，變咗佢當其時佢唔係真正能夠可以明白到教訓咯。佢係因為涉於我哋嘅權威之下，佢就惡口啦，同埋真係知道錯啦。咁所以咧，當我哋真係去到呢一步嘅時間咧，我哋真係平靜咗我哋嘅情緒嘅。我哋自己平靜到嘅時間，騎個肚先嘅，騎個肚安靜咗，先至去到嗰邊住。你知唔知頭先你咁樣做係唔啱咁樣咁啊？但係我大女同細女好唔同嘅。我大女咧嘅時間咧，嚇到 Felipe 咁樣，即係呢一下對於佢嚟講係覺得好大嘅屈辱，覺得自己真係做得唔啱，佢自己好大嘅反省，就真係喊出嚟。但係我個細女咧，先至真係會知道咯，即係佢每一個人所承受、所要教嘅方法都真係唔同咯，若按住各種唔同嘅生命咯。但係阿江牧師亦都好嘅提醒翻我哋，咁我哋就好似昔日神所講啦，我哋點樣去教牧羊人點樣去拖帶嗰啲羊咧，用杖、用竿咯，即係打嘅時間咧就唔係直接攞隻手板打。係攞個間尺去打佢咯，我哋嘅手係攞嚟做咩咧？我嘅手係攞嚟愛佢，攞嚟擁抱佢嘅，就將呢樣嘢分開。同埋打完之後，其實同佢會講翻點解錯，你明唔明白點解錯？咁你要知道點樣咁樣係錯嘅時間嚟緊，你願唔願意回轉，願唔願意去悔改？如果你悔改嘅時間，就俾佢一個擁抱。其實我係好接納你，其實一定要媽咪咁樣同你去話俾你聽。咁樣錯，因為爹哋媽咪愛你，咁佢從樣明白到，其實喺個整個過程裏邊咧，出於愛咧，佢領受嗰個教訓就唔同，係咁，所以咧，我哋都係咁樣去學習去幫助孩子啦，係啦。所以咧，神有時會督責我哋嘅，你記得啊，亞當夏娃即係犯錯咗，匿埋咗棵樹嘅時間咧，神點樣督責佢啊？透過乜嘢啊？透過咩形式啊？亞當夏娃，你哋去咗邊度啊？透過咩啊？透過問題。咁所以咧，你哋嘗試下啦。當有時咧，你夜晚安靜嘅時間咧，你真係有啲嘢做錯咗嘅時間咧，你安靜嘅時間咧，神真係會問你嘅。係啊。咁我記得，我唔知有冇同你分享過，都好似同你分享過一次係嘛？我嗰陣時未讀教育學院之前。我自己都好心紅，嗰陣時啱信主耶穌一兩年，跟住都係諗住啲高薪厚職、良 即係人工高啊，價錢好啊，真係諗住做紀律部隊啊嘛。有冇同你講過？冇啊。係啊，咁啊，當時我住粉嶺啊，咁啊嗰陣時就啱啱大學畢業，就諗住即係搭車過去，跟住去九龍灣嗰度咧，去我記得人民入境定係海關啊，即係面試嘅。當我坐上個巴士嗰度咧，跟住我聽到有個聲音啊，那個聲音咧，平時啲聲音咧係你心裏邊啲聲音嚟，但係嗰個聲音我係真係一生人真係經歷過一次嘅，實牙實齒喺你耳仔嗰度出講落去啊！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喎。跟住我真係睇周圍有咩人，周圍都冇人。跟住我諗，唔係嘛，唔係咁猛啊嘛。跟住咧，但係我心裏邊就係有嗰份嘅衝動咯。我想去試一次咯，結果試完之後我就知道紀律部隊唔啱我，因為紀律部隊就係佢上高俾落嚟嘅 order 啱同唔啱你完全要執行噶嘛，咁呢樣嘢唔係我個性格嚟噶嘛，即係同埋可能即係行得好錯啦，所以神個老人家都好緊張啦，係啦，即係因為佢可能佢真係想我將來即係去教育啊牧養小孩子噶嘛，咁樣行錯落去咁樣，所以好大聲嘅咁樣去。個督責嘅聲音喺我裏邊，係啦，咁所以咧神時刻會透過我哋生命咧去督責我哋嘅，係啦，咁啊使人歸正，即係 correction， 即係大家都知係嘛，錯咗就點啊，行翻啱係嘛，咁啊如果我哋能夠改正咧，就行翻條正路嗰度啦，係咪？咁啊教導個人學義，其實英文咧就叫 training， 即係咧訓練啊，即係培訓一個人啊，無論喺自己嘅想法。在經驗在價值觀裏面都要合乎一樣嘢，合乎乜嘢？聖經啊，係啊，你嘅思想合乎聖經嘅，你的價值觀合乎聖經嘅，你所作嘅都係合乎聖經嘅。所以咧，當我哋能夠可以一樣一樣咧，好珍貴去研究聖經，好珍貴咁樣去遵行聖經嘅話咧，我哋生命咧就會唔同咯。係啦，咁啊，最後啦，我哋都讀多一次啦，提摩太後書3:16，預備起。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好，咁啊，我哋今日就背咗呢句嘅咯喎，好嘛？最後咧，係啦，咁啊，即係又係呢個好玩嘅遊戲啦，不如試下各量祈禱啊，係啦，最後尾奉主名求阿門就得噶啦，係啦，今日所學嘅。係啦，今日所學嘅你感恩嘅，你重新係啦，隨心所講係啊。 今日聽到話姚牧師講咗咁多關於啲世界各地嗰啲咁樣嘅天災啦，啲小朋友嗰啲嘅生活啦，個心。 好俾掌聲過嚟。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